清晰为什么不还。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励志的歌，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我的路》。千年阙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千年之恋》。这首歌呢，由方文山作词，戴爱玲和新乐团的苏建信两位实力唱将共同演唱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 谁在悬崖泻一壶茶，温热前世的牵挂，而我在挑战千年的时长，爱恨全合下。 岁月在岩石上敲打，我又留长了头发，耐心的等海岸线的变化，大雨就要下。 将它牢牢记下。

三十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相认，就让情分。 继续来听歌手谭维维和单簧管演奏家王涛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往日》。